夏季的夜晚有些闷热，林小素与梅哥跟在陈诚身后，在温斯顿城镇里兜兜转转地穿过了许多条小巷子。陈诚分别递给两人一件黑色的斗篷， 来披上斗篷，今天进城时很多人都看到了你们的长相，尤其是梅哥大人，这个时候若是被人发现你们半夜悄然与人密会，怕是温斯顿家族会立马展开调查的。 任小素随手将斗篷披在身上，便顺势戴上了斗篷的兜帽。梅哥瞥了任小素一眼，心说这货好像对于藏匿行迹类的行为非常熟练似的。沉默中他也披上了斗篷。天上渐渐有乌云密布，时不时还能听到那云层上方沉闷的滚雷声。初夏时节，这一定是一场暴雨。 正好一场大雨下来，就谁也没法发现我们了。 说完他转身朝前面走去。 你还没说要带我们见谁。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怎么害怕有危险？ 对呀，我怕你们有危险。 说话间街道上传来脚步声，陈诚拉着任小素他们躲进了巷子里的阴影。巫师国度的夜晚没有路灯，恰好方便前行者来去自如。来者有六人，正一边走一边聊着荤段子。他们每人都提着一盏煤油灯，腰间还挎着长剑，穿着温斯顿家族的制式军装以及高高的军帽。这是城镇的巡逻士兵。待到这些人离去后，陈诚才再次迈开脚步。任小素看着路过的斑驳街牌、贝利街、朗姆街、白鸽大道，陈诚最终在郁金香街18号停住脚步。长路上的石板像是一块块拼接在一起的方形长条巧克力，一直蔓延出去。路旁的建筑最多不过二三层，建筑上镶嵌着的拱形窗户显得安静又凝密。陈诚走向郁金香街18号，只是他并未去敲门，而是直接掏出自己的橙色真实之眼放在了门口的猫眼上。真实之眼微微亮起，而门上的猫眼则像是感受到力量的召唤，轻轻转动起来，咔嗒一声，像是有什么机括打开了似的。陈诚走向门旁的一处拱形窗户，他回头对两人笑了笑，而后一头朝那扇窗户撞了过去。刹那间陈诚整个人都消失不见。 他竟然还是个巫师。 嗯，而且他的真实之眼比你等级还高，要不你加入他们算了，你看看这些被围剿的赏金猎人都混得比你强一些。话说得想办法找借口给你换更高级的真实之眼才行啊，老拿着一块白色真实之眼会被人看扁吧。 如今梅哥已经算是自己人，任小素当然要想办法把他包装得像样一点。梅哥自己或许还不知道，他的善良与傻气已经获得了任小素的认可，可以说他在任小素心里已经地位稳固了。 哎，怎么进去吗？ 这是什么巫术？ 任小素打量着那扇窗户。 你还别说，巫术在功能方面倒是比中土的超凡能力还要更神秘一些，主要是有了成熟的体系和传承，若是能把这套东西带回中土，情报工作倒是能有突破性进展。 如今中土那边的情报传递基本就是依靠无线电之类的科技手段，但如果情报人员们掌握了简单的巫术，那传递情报将更加神不知鬼不觉。而且眼前这扇窗户背后一定另有天敌，这种地方作为安全屋简直再合适不过了。中土那边所有组织都习惯以科技手段来反间谍，但是当巫师出现以后，那些人恐怕都要猝不及防吧。当然都铎家族那种以血迹召唤术来传递情报的方式，西北是注定学不会了。倒不是说这巫术有多么难，而是大家没有那么多孩子可以消费。按照梅哥所说，都铎家族里主织嫡系男性大巫师几乎每个人的孩子都数以百计，有这子嗣规模确实可以拿孩子当情报工具来用了。 不得不说，这巫师国度里的私生子地位确实忒低了。中原也有比较出名的私生子罗兰，但罗兰在庆氏里面的地位简直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算庆枕没有上位之前，罗兰也是单独掌管着113号壁垒的。 这巫术叫什么名字？ 名字不知道，但这个巫术我听说过，是密钥类巫术，专门用来开启隐藏空间。 那这种巫术常见吗？ 常见，很多巫师用这种巫术来藏匿东西，基本上只有施术者才知道该怎么开门，除非施术者告诉你，不然你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搞清楚该怎么进门。 既然很常见，那你怎么不会？哎，算了，我懂。 任小素拍了拍梅哥的肩膀， 走吧，以后啊，我会帮你弄到那些巫术的，要什么就有什么，我说的。 别问，问就是地位稳固。说完，任小素一脚踏进了墙壁与窗户之间。当他进入这密钥之门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是经过了一道水幕之门，而后眼前的一切都变了。在他眼前，没有了寂静的街道，这里也不是安静的居室，而是一座异常热闹的宫殿内部。婉转动听的歌声传来，任小素看到许多人在宫殿中央的舞池里跳舞，还有许多人举着手里的高脚杯，浅啜着金色的香槟。这宫殿里所有人的姿态，一个比一个优雅端庄，男女皆是。舞池旁边，一名身着盛装的年轻女人正在唱歌，而她身边则坐着十多名乐手，正演奏着乐器。对方唱的歌曲是巫师语，所以任小素也听不明白唱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身后梅哥也跟着进来，陈诚、安安、陈静书三人已经等在密钥之门后面，笑盈盈地看着他们。 欢迎来到这里，很多人在等着你们了，准确地说是在等待梅哥巫师。 等我？等我干嘛？ 下一刻，这边的动静似乎惊动了舞池里的那些青年俊彦和窈窕淑女，眼看着他们一个个全都风度翩翩地走了过来，连舞池旁边的歌声都小了许多。奢华的宫殿之中，金碧辉煌，所有人脚下的大理石都被打磨得犹如镜面一般通透。舞池顶上的灯盏以水晶制成，走廊里一切能看到的金色装饰似乎都是纯净。可就在这种场合，边缘巫师梅哥忽然成了所有人的焦点。在那些人到来之前，梅哥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任小素，然而当任小素发现那群人并无恶意的时候，便闪身到了一旁，为梅哥让出了位置。一名身穿黑色燕尾服的青年来到梅哥面前。 梅哥巫师你好，我们都听闻了你的事迹，可以说是非常仰慕了。 我的事迹？我的什么事迹？ 当然是以一己之力击退都铎家族骑士的事迹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福布斯·温斯顿。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看向陈静书，眼神里在质疑这些赏金猎人怎么和巫师家族搅在一起去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此时的陈静书与安安已经一改往日的模样，陈静书穿着黑色的镂空晚礼服，将她妖娆的身材衬托得淋漓尽致，而安安则穿着一袭白色长裙，两人看起来都压根不像赏金猎人了，反而像巫师家族的人。陈静书匆匆跟任小素交代， 稍后再与你解释。 谈笑风生间，那福布斯温斯顿邀请梅哥来到宫殿之中，一边走一边说道， 我温斯顿家族与都铎家族的嫌隙由来已久，梅哥巫师能挫败他们， 那就必然是温斯顿家族的朋友，而且每个巫师的出身也好，不属于任何一个巫师家族，这倒是让人可以放心结交呢。不知道梅哥巫师是否愿意与我们交个朋友？ 梅哥有点手足无措，他本想要向任小素求助，却发现任小素根本就没有救他的意思。当这些人走到舞池那边，任小素低声问陈静书： 你们赏金猎人是叛变了还是怎么的？不是挺痛恨巫师家族吗？ 这些人不一样。 陈静书举着一杯香槟说道： 他们都是赞成变革的。 变革？ 打破家族壁垒，同意将巫术统一由学院传授，不再敝帚自珍，而且他们还都是都铎家族的敌人。 任小素皱眉，他看向舞池里的那些人。 都是温斯顿的？ 没错，不过他们也只是温斯顿年轻一代的一小部分而已。 这么多人还只是一小部分，我他妈还是低估了巫师的生育能力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任小素还看见一对年轻男女正在一边接吻呢。按照陈静书所说，这俩人可都是近亲啊，简直辣眼睛。如果巫师家族里的年轻人都这么搞，那任小素有理由怀疑这些人再繁衍几代，可能智商都不足以让他们释放巫术了，遗传疾病也会让整个家族慢慢崩溃。任小素看向陈静书： 我猜你们并没有愚蠢到相信他们可以和你们站在一边吧？他们知道你们赏金猎人的身份吗？ 当然不知道，而且如你所料，互相利用罢了。 任小素看着这宫殿里的奢靡装饰，这怎么也不像是一群想要革新时代的人会喜欢的东西。 这些温斯顿家族的年轻人都是家族里的边缘人物，他们不甘心眼看着别人继承家族权柄，也不甘心自己始终得不到家族中最重要的巫术冥想图，所以就想要借助外力来打破固有的秩序。有野心自然就让我们有了机会，我觉得你也可以通过梅哥和他们认识一下。 任小素撇撇嘴： 抱歉让你失望了，我没这个兴趣。 我不知道你来巫师国度到底有什么目的，但我知道你对巫师组织并不友好，那既然你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目标，为何不借力呢？ 可能因为我足够强大吧。 陈静书一时间语塞，硬是愣了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把这话接下去。他也不知道任小素所说的强大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你们结识的青年巫师里有真正想变革时代的吗？我是说摒弃他们的贵族姿态认认真真做事的那种。 有，但很少。一些在根特城求学的巫师青年是真心要推动变革的。 那倒是可以认识一下，等我们到了根特城，麻烦大姨妈你来安排一下吧。 你不气人能死是吧？那这些人呢？ 这些人，我确实没兴趣跟他们接触，我并不需要他们的帮助。 只要梅哥有足够的声望，自然会有人来追随强者。任小素需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把这个巫师国度的秩序彻底打破，然后让时代来成就梅哥。至于那些反对的声音，任小素自然会和他们打成一片。 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一个国度。 谁说只有我一个人了？ 陈静书深深地看了任小素一眼。 你想和我们赏金猎人结盟？ 任小素错愕了一下。 啊，不好意思，我说的不是你们，你们的力量还不够。 陈静书满头问号。本来任小素是想说，不好意思，你们现在展现出来的力量实在太弱了，还没法当我的队友。但他话到嘴边又收了回来，毕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嘛。而且任小素也确实需要赏金猎人帮他联系根特城的那些青年巫师们，他需要那些人围绕梅哥成为一股可观的力量。 因为等他离开巫师国度后，梅哥需要自己的班底来掌管这个国度。忽然间，任小素突然有种化身张景林的感觉。当初张景林把第六作战旅派到中原去，大概也是这么个思路吧。这座以密钥之门打开的宫殿已经重新欢快了起来，歌声也飘荡过来，有人邀请陈静书跳舞，任小素便中断了与他的聊天。陈诚也被一位温斯顿家族姑娘邀请走了，唯独安安拒绝了所有人的邀请，依然坐在任小素身边。梅哥被一堆人围着询问战斗过程，甚至还有人询问杀人到底是什么感觉。眼瞅着这些温斯顿家族的年轻人似乎连正经战斗都没经历过，任小素暗自摇头，他觉得这些人很难帮到他什么，而且他打心底里就不喜欢与这种贵族交往。相比之下，这里跟中土的财团很像，而任小素则更喜欢西北的氛围。安安在一旁看到他的表情，突然问道： 你瞧不起他们？ 谈不上瞧不起，纯粹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我觉得你们跟他们搅在一起也是个错误的决定。 姨妈也只是试探一下你的态度而已，我留在这里就是跟你说一声，等会儿顺着那些纨绔子弟的安排，然后你就明白我们为何要和他们搅在一起了。我们也没想过他们能出什么力。 任小苏愣了一下，这倒是让他有点意外，难道赏金猎人们还有其他目的？这时候梅哥突然对任小苏招手： 哎，任小苏。 任小素走了过去，福布斯温斯顿笑着看着他： 这位是？ 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亲随。 原本梅哥是想强行拉任小素一起尬聊的，毕竟大家一起来的，凭啥他梅哥一个人独自承受这一切？结果福布斯温斯顿听说任小素是亲随后，便礼貌地笑道： 偏殿里有给亲随仆从们准备的精致食物，任小素先生可以去那边用餐，然后等待梅格巫师。 任小素挑挑眉毛，没想到巫师家族这阶级观念还挺森严，一听他是亲随，便连跟他客套的兴趣都没了。这种纨绔子弟竟然还口口声声说要推行改革，等他们上位之后，贵族依然还是贵族，世界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任小素觉得当初罗素身边应该也围着这种人吧。一场改革之中，并非所有人都背负着真诚的信仰与责任，这才是世界的常态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梅哥听到这里有点生气，想要直接拉着任小素离开，可任小素却退后一步： 那我就去旁边吃点东西，梅哥大人，我在偏殿等你。 说完便有仆从带着任小素去了偏殿。梅哥原本很愤怒的，可他看到任小素临走前对自己眨眨眼睛，便重新换上笑脸，继续敷衍那些温斯顿家族的纨绔子弟们。任小素来到偏殿处，让他意外的是，这边也是一场热闹，各个巫师的仆从亲随们在此欢聚一堂，虽然大家都没喝酒，但一个个却也在跳舞聊天。相比隔壁的正殿，这边的人显得要更加放松一些，大家也都没有端着的姿态。不过任小素并没有加入其中，而是静静地靠墙而立，等待着这场宴会结束。他闭着眼睛，想要尽量听清正殿那边的动静，以免忽然有人对梅哥出手。一名中年人缓缓走到任小素身边，任小素睁眼打量了对方一眼，却丝毫没有跟对方打交道的意思。 你和人和是什么关系？ 任小素骤然盯住面前这个中年人。 你问的问题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这时候任小素才意识到，其实今晚陈诚带自己过来， 并不是要为自己引荐温斯顿家的年轻巫师们，而是要带自己见这位中年人。而赏金猎人之所以愿意跟温斯顿家族这些年轻人混在一起，则是为自己增加了一层保护色而已。任小素不得不承认，这群人胆子确实够大，难怪在巫师组织围剿之下还能活蹦乱跳的。 自我介绍一下，张浩云，一个小人物。 陈静书没法跟我谈的事情让你来跟我谈，说明你在赏金猎人组织里并不是什么小人物。说吧，今晚想聊什么？ 不要多虑，我并没有打算利用你做什么，只是非常想了解你知道多少关于人和的信息。 你们把我喊来，那为了表示诚意，是不是应该先说说你们知道的？ 人和，圣堂刺客组织的创始人，一开始是为了对抗 CIA 极端组织创立的，后来他与 CIA 达成和解，这个组织便转入地下，开始接触巫师组织的领袖罗素。中土人有一个儿子，也是中土骑士组织的创始人，清河集团的创始人，他是我们整个组织的信仰起源。能与你说这么多已经有足够的诚意了。 任小素诧异了一下，他原本以为巫师国度这边的组织也会叫做骑士，却没想到竟然换了一个名字，而且 CIA 什么的他倒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圣堂和骑士这两个组织似乎职能上就有所不同，骑士们是为了挑战极限的梦想与信仰，圣堂却是真正为了杀戮而诞生。似乎是因为任小素首先问出人和这个名字，所以双方现在有了这么一个相互信任的基础。因为陈静书也不太了解与人和有关的事情，所以他们便喊来张浩云与任小素沟通。 其实我能给你共享的消息并不多，我对人和知道的很少。 张浩云皱起眉头。 那你能给我带来什么信息呢？ 任小素想了想。 我能告诉你的是，中土的清河集团还在，骑士组织也还在，我和他们算是朋友。 你为何孤身一人来到巫师国度？ 任小素沉默片刻。 大概是命运来让我弄清楚自己的身世，麻烦回答一下问题，仁和的儿子到底怎么了？他为什么要夺走黑色真视之眼去救人？ 这个问题只有罗素的后人可以回答。 突然之间，宫殿在任小素脑海中说道， 找到罗素后人的线索，任务完成进度3/4。 罗素竟然有后人？巫师治理不是说一生都未娶妻吗？而且还说他并无子嗣啊。 这一点是巫师治理专门提到过的。任小素那时候还感慨，对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巫师事业呢。 巫师治理的记载是错误的，但这个作者是故意犯下的错。他很清楚罗素绝对不是自然死亡那么简单，所以隐瞒了这件事情。 这巫师志的作者是什么人？我感觉他挺崇拜罗素的。 是罗素晚年的亲随，他追随罗素的时间不算长，但罗素死后很多文稿信件都是由他整理，所以他了解很多事情。 哦，难怪能弄到罗素与好友的书信。这位作者后来怎么样了？ 也死了。我说的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有证据表明他死前经历了酷刑。先辈们的日记中说，圣堂组织找到他尸体的时候，大家都不忍看了。 所以圣堂组织与罗素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你们组织也确实帮助了巫师们，说是巫师国度的恩人也不为过。可为什么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呢？ 原本巫师组织在罗素带领下度过了灾变初期最难熬的时光，可罗素自己也因此患上了重病，他被脏物质污染了，这让旧巫师贵族有了可趁之机。他们收买了罗素的一名仆从，毒害了他。圣堂组织追寻线索，开始想要为这位组织的好朋友报仇，可是刚刚刑讯完那位仆从将其处决， 然后便遭到了整个巫师组织的围剿。 一场以利益为目的的背叛，难道你们没有料到这一点吗？ 其实也料到了，只是在保护罗素妻子后人撤离的路上损失了太多的同伴。你应该明白，守护之战要比放手厮杀惨烈太多了。原本还有很多新巫师的群体，可他们很多人都在灾变中死去了，为保护巫师族群而死。倒是那些旧巫师贵族们始终保存实力，反而在灾变后获得了优势的地位。 任小素大概明白盛唐组织的这些人有多恨那些旧巫师贵族了。大家在灾变中辛辛苦苦的拼命，导致实力衰退，结果最后便宜了那些在灾变中不作为的人，换成自己也会很生气啊。 你们毒死沃斯家族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没错，那个毒害罗素的仆从就是沃斯家族的人。此事之后，毒夺家族给沃斯家族分配了极多的利益，这是酬劳。而且在围剿盛唐的过程中，沃斯家族也一直都是主力，杀了我们很多人。我们先杀了沃斯家族，不过是取点利息罢了。 这我倒是挺支持你们的。那罗素的后人现在在哪儿呢？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他们并不归属于盛唐，但是你到了根特城早晚会见到他们。罗素晚年把很多事情都告诉了他的妻子，据我所知有一本日记就在他妻子手中，里面记载了许多秘辛，我相信你要找的答案应该就在那里。 关于这一点，任小素倒是毫不怀疑，不然宫殿也不会把罗素后人列为人和相关的线索了。 你也要去根特城吗？ 当然不，我在温斯顿家族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伯克利家族将要与北方开战，这是我们复仇的最好时机。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在此之前我已经表达了最大的诚意，可以说很多信息都告诉你了，那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你和仁和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之前并不是在骗你，我来这里就想知道我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期待一切都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格外短暂。 此时正殿的宴会似乎将要结束了，任小素随梅哥一同离开，陈诚等人则走到另一个方向。一时间，偌大的密钥之门宫殿里，只余下那些将自己终身都卖给巫师家族的奴仆，默默地收拾着残羹剩饭。梅哥作为今晚宴会的主角，显得有些疲惫，俩人披上斗篷往驿站赶去。路上小梅感慨， 唉，这些家族里的年轻巫师身上透着说不出的腐朽气息，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要是心里只有权力欲望，你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 哼，那还是算了吧。唉，哦对了，我看你心情挺不错的样子，怎么在偏殿那边结交到朋友了吗？ 朋友还算不上，但聊得挺开心。 哼，把我一个人丢在正殿，你倒是逍遥自在啊。 然而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停住了脚步。梅哥抬头望去，小路的尽头竟是有个人影正呆呆地望着自己这边。这会儿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他们三个人。一般情况下，普通署民是绝对不会这时候出门的。 被发现了吗？怎么办？ 你先回驿站去，我遇到老朋友了。 老朋友？你从中途过来还能遇到老朋友？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啊。 此时梅哥忽然听到长街对面那个人影声音颤抖地问道， 任小素，是你吗？你别以为你穿着斗篷我就认不出你来了。 是我，王从阳，你对我是真爱呀，这都能把我认出来。 我真爱你大爷呀，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好吧。我都逃到这边来了，你怎么还阴魂不散的啊？大哥你就放过我吧，我只想过几天不被通缉的日子呀。 任小素一步步朝王从阳靠近过去。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真的只是路过。 还没等任小素走多远，王从阳竟是直接转头就跑。梅哥刚想说点什么，却见任小素已经如同离弦之箭一般追了出去，留下他独自一人孤零零地站在街上。 喂，回去的路怎么走啊？哎呀，这大半夜的，连个能问路的人都他妈没有。哎呀， 巫师国度相距中土甚远，按道理说王从阳来到这里已经完全可以摆脱中土的通缉了。在中土，孔氏通缉他，庆氏通缉他，火种通缉他，后来王氏也通缉他。那偌大的中土竟是容不下一辆火车和一口黑锅。王从阳也不想离开中土，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有他一切熟悉的事物与生活方式。可他没办法呀，在中土日子是真的过不下去了。而且这么多组织通缉也就罢了，他依然还依靠地下世界存活，平日里接点黑活什么的也足够逍遥快活了。可是也不知怎么的，王从阳就感觉自己总能和任小素遇见。起初王从阳也没有那么害怕任小素，但后来他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了。可以说王从阳是亲身见证了任小素的崛起轨迹，从一开始偷把手枪都需要藏着掖着的流民，到后来的避雷毁灭者，最终成为西北的少帅。王从阳眼看着任小素越来越强，他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最终迫不得已选择了逃离中土。离开时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北方草原，可他还没动身呢，就听说草原如今的主人竟是颜六元。当初他可是用枪指过颜六元的，这时候去不是找死吗？最终他驾驶着蒸汽列车穿过了长长的戈壁，抵达这陌生的巫师国度。原本王从阳还担心来了这里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可后来他才发现这里的中土人比想象中还多，大家的食物甚至也没有太大差别。而且最最重要的事就是这里没有监控，没有那么多科技手段，他在这里可以放心大胆的生活。从此以后不再有人天天追杀他，也不再有成建制的部队围剿通缉他，王从阳感觉自己像是来到了天堂一般。中土那边做土匪要被财团围剿，开黑市要天天提心吊胆，混成大枭得天天躲在洗浴中心，因为中土那边管理的太严格了。而巫师国度呢，松散的一匹，那些巫师老爷们一天天养尊处优的当神明，哪会管俗世的鸡毛蒜皮小事呢？这里土匪占山为王，城镇里欺行霸市的流氓成群，黑市里强者为尊，只要你有钱有实力想干什么都可以。这就让王从阳感觉自己像是鱼儿在干涸了十多年后终于回到了水里。虽然他在这个国度也要面临巫师的威胁，可是王从阳身为最早一批的觉醒者，不仅拥有能力，还拥有强大的身体素质，实力未必就比普通的大巫师弱。王从阳今年34岁了，在33岁以前他的人生不是冬天就是秋天，而现在他的人生一下子就进入了春天。但是当王从阳看到任小素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仿佛回到了原点。美哥站在原地怔怔地看着任小素追逐王从阳离去，这一瞬间那位少年心髓爆发的速度让他眼睛都花了。 这就是任小素的实力吗？ 美哥震惊异常，如果任小素要追杀的目标是他，他恐怕什么巫术都用不出来吧。这种具备强大爆发力的人能被自己那地缚之术困住？骗鬼去吧。虽然梅哥已经有了一丝心理准备， 可是当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赶紧走，赶紧回驿站去，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梅哥嘴里嘟囔着，他可不想卷进这种暴力事件当中。此时，任小素和王从阳两人在乌云笼罩的温斯顿城里，一前一后的疯狂奔跑着。轰隆一声，初夏的第一道闪电穿透浓密的云层，从穹顶向下坠落。巨大的白色闪电像是一柄长枪，突然将整个温斯顿城都照亮了。而后，云气凝聚成黄豆大的雨滴倾盆而落，雨水哗啦啦地拍打着地面，任小素和王从阳两人的衣服全被打湿，可俩人都是心性坚毅的人，丝毫没有受到雨水影响。任小素的速度要比王从阳快上不少，他目光紧紧地锁定着目标，不断接近。王从阳一回头，赫然看到身后披着黑色斗篷的少年犹如野兽般疯狂靠近，顿时吓得整个人都要麻了。今日的任小素要比他上次圣山里遇见的更加恐怖了。王从阳就想不明白了，大家都是超凡者，按道理说他更早觉醒，明明应该有更强大的身体素质，凭什么任小素比他成长得更迅速呢？但这事儿真的没有道理可讲，不然他也不用远走他乡了。王从阳与梅哥这些人不同的是，那些巫师压根不知道任小素有着什么底牌，但他可是非常清楚的。他现在只想知道，是哪个铁憨憨把任小素这种恐怖生物给吸引到巫师国度的。 别跑了，停下来聊聊啊。 我聊你大爷呀、啊、 王从阳骤然向左拐去，钻进了一条晦涩的巷子之中。此时此刻，王从阳在认真思考，任小素肯定是刚到温斯顿不久吧，那自己完全可以依靠对这里的熟悉程度来摆脱对方呀。两人穿过层层雨幕之时，温斯顿城镇之中的巡逻士兵正提着煤油灯躲在一处屋檐下避雨，几个人一边抽烟一边抱怨着天气。正说话间，王从阳突然从他们面前冲刺而过，丝毫没有停顿的意思。巡逻士兵们木然看着王从阳的背影，那厚重的雨幕像是被王从阳撞出了一个人形的大洞似的，他们还从未见过速度这么快的人呢。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后面的任小素已经以更快的速度追逐而去。快速移动过程中，正在下落的暴雨被任小素掀起的巨大风浪席卷出去，那些正在避雨的士兵顿时感觉像是有人当面在他们脸上泼了一盆水似的，嘴里叼着的烟卷都熄灭了。一名士兵下意识地就把警哨塞进嘴里，想要呼叫支援来追捕这俩人，可巡逻队长一把夺下了他的哨子。 你他妈疯了吧，这种人你也敢去抓，你要不要命了？他们听我的没错，我能活着当上巡逻队长，就是因为我知道什么事儿能管，什么事情不能管。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巡逻队长已经40岁了，他这辈子见过许多大风大浪。17年前参加178要塞战役的时候，他甚至亲眼见过巫师在城内战斗。也正因为他见识过巫师的战斗，所以他很清楚一点，那不是普通人能插手的事情，看到就当作没看到才能活得长久。然而巡逻士兵有些疑惑， 队长，他们是温斯顿家族的巫师吗？ 应该不是，我感觉那俩人都不一定是巫师。 不是巫师也能速度这么快的吗？那咱们不管的话，他们在城内搞破坏怎么办？ 就他们俩人能搞什么破坏啊？ 话音未落，巡逻队的所有人惊愕地顺着声音看去，他们目光穿过雨幕，赫然看到不远处一座仓房正在轰然倒塌。 啊，是粮仓， 那一片都是粮仓。 刚说完，一座又一座的粮仓轰然倒塌下去。暴雨中，巡逻士兵们一个个全都张大了嘴巴，不知道该作何表情。 队长，倒了四座粮仓，就算咱们不上报，咱们这巡逻队的工作也到头了吧？ 此时，王从阳听着身后建筑倒塌的声音，吓得蛋都要碎了。只怪自己过去太年轻，竟然惹了这么一个怪物。下一刻，王从阳已经听到身后的破风声，他骤然回头，便看到已经穿上外附式装甲的任小素一拳挥来。王从阳当时就惊了， 我他妈连枪都没带，你就直接开大招，是不是玩不起啊？ 刹那间，拳已抵达他面门，王从阳怒吼： 过来！ 只见一口直径足有两米的大黑锅突然出现在任小素与王从阳之间，咚的一声，覆盖着外附式装甲的一拳轰在黑锅上，那黑锅嗡鸣中，王从阳连锅带人一起倒飞了出去。只见王从阳与黑锅一起翻滚着撞在了一面墙上，墙都撞塌了，他咳出一口鲜血来。 你他妈还是不是人？ 这不是一句骂人的话，而是他真的发自内心的质疑，任小素会不会已经超脱出凡人的层次。说完，王从阳趁着任小素消解反作用力的时候，连滚带爬的起身，又钻进了隔壁的小巷子。墙内的一名中年男人在屋中正呆呆地透过墙上破洞看着墙外雨幕中的外附式装甲，灰色的外附式装甲泛着金属光泽。他看着外附式装甲的时候，外附式装甲里的任小素也在看着他。中年人咽了口口水， 我操！ 任小素摸出一块金子丢向中年人，而后继续朝雨幕中追去。这会儿王从阳已经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按照任小素的实力来说，对付他根本不用直接穿上外附式装甲，而且也根本不用选择最原始的挥拳攻击。就以王从阳对任小素的了解，其实双方早就不在同一层次了，对方想要抓住自己并没有那么麻烦，所以任小素一定有其他目的。王从阳这个人最大的特长从来都不是超凡能力，而是他有自知之明。当初遇到李神坛，他提前跑了。圣山里73号壁垒里他遇到任小素，他也提前跑了。但凡王从阳自大一次，他都没法活这么久。可他想不明白，任小素在这巫师国度的城镇里大肆破坏到底是为了什么。想不明白也不要紧，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玩命逃跑，别无选择。王从阳在城镇的街道里穿梭，他回头看了一眼，却已经看不到任小素的身影在哪儿了。换成一般人，这时候恐怕会稍稍松口气，安心一些。但王从阳不一样，他知道任小素一定还在后方跟着自己。下一刻，王从阳面色大变，只因为他看到前方路口已经有个戴着白色面具的身影，提前在他的去路上等着他了。王从阳转身回头，已经收回了外附式装甲的任小素正披着黑色斗篷矗立在雨中。王从阳都快崩溃了， 大哥，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我这几年已经过得很不容易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体谅一下好不好啊？ 当初你带着土匪去河谷偷袭我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呢？ 王从阳不是束手待毙的人，一架五节车厢的蒸汽列车从任小素与老许的包围中间冲破虚无而出，竟是直接为王从阳撞破了路边的建筑，撞出一个缺口。当蒸汽列车驶过身边的时候，王从阳一把便抓住了列车上的一根铁扶手，然后钻进了列车之中，而列车则一头冲到了隔壁街道上。任小素挑了挑眉毛，没想到这王从阳许久不见，对方的蒸汽列车已经从四节变成了五节。王从阳努力地控制着蒸汽列车的方向，尽量不去撞击路旁的民居，可巫师国度内的建筑紧凑，道路狭窄，蒸汽列车在其中横冲直撞起来， 难免有控制不住的时候。轰隆几声，蒸汽列车从一排建筑上刮蹭了过去，原本好好的民居硬是被王从阳给撞成了半开放式的户外场所。一对夫妻正在家中亲热，两人刚刚拥抱着躺在床上，家里的墙却突然没了。俩人一脸懵逼地转头看向外面，紧接着他们便看到第二辆蒸汽列车从外面的街道上轰隆隆驶过，瓢泼而下的雨水被列车撞得四溅飞舞。他们甚至还看到车头中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人对他们大喊：对不起。原本蒸汽列车与障碍物碰撞时，那剧烈撞击的威力会反馈到能力使用者自身，若是以前的王从阳这么干，恐怕还没撞塌一两栋楼自己就先吐血了。可现在他直接用黑锅照在车头前面，便大大的缓解了撞击时产生的疼痛反馈。这一幕给任小素都看愣住了，他没想到这黑锅和蒸汽列车竟然还被王从阳给弄成组合技了。城镇中开始响起刺耳的警哨声，两架蒸汽列车在街道上一前一后呼啸狂飙，这巨大的动静已经将整个温斯顿城从沉睡中惊醒，连带着温斯顿家族的巫师们也迅速向混乱爆发的方向赶去。巫师们披着各自用来挡雨的巫师斗篷，在雨幕中快速接近战场。有最先抵达破损街道的巫师扯住巡逻士兵的领子怒吼： 发生什么事情？谁在城镇中肆意妄为？ 是那两个人前后追击，我们边想着追捕，结果根本追不上他们。 两个人能闹出这么大动静来，你们为何没有早点事情？ 巫师大人，他们速度太快了，我们根本没反应过来啊。一开始我们是在粮仓附近发现他们的，短短一分钟时间内他们就已经跑到两公里以外的地方了。 士兵当然不能说实话，只能含混不清地描述着他们目睹的一些情况，不然让温斯顿家族的人知道他们玩忽职守，恐怕他们全家人都要被关进大牢。 还有什么情况？赶紧说，不要瞒着。 一开始是两个人前后追击，再后来突然就变成两架钢铁怪物在你追我赶。 钢铁怪物？什么钢铁怪物？ 这时长街尽头传来轰隆隆的声响，士兵蛋疼地指着巫师背后： 就是那种钢铁怪物，他们回来了。 巫师骤然转身看去，当他看到蒸汽列车的时候，蒸汽列车都已经快来到他们面前了。这名巫师顿时从腰里抠出自己的橙色真实之眼来，并对着蒸汽列车怒吼： 我以温斯顿家族的名义命令你停下来。 Wall of Flames， 火焰之墙。可是他刚喊完，第一架蒸汽列车便直直地冲破了那堵刚刚蒸腾起来的火焰墙壁，然后与他擦肩而过。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